展现冰雪激情，共筑北京冬梦，冬奥加速度。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冬奥加速度，我是夏萌。在这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又会沿着时间轴重走一遍那些曾经举办过冬奥会的城市。那今天时间轴就倒回到1936年，冬奥会重新又回到了欧洲大陆，这一次他来到了德国的加米施帕滕基兴。加米施帕滕基兴背靠着阿尔卑斯山脉的楚格峰，生活在这儿的人擅长高山滑雪。1935年之前，加米施帕滕基兴只是德国南部的两个小镇，这儿传统的铁器、木雕和酿酒非常有名。1936年的德国将加米施和帕滕基兴这两个小镇合二为一，又修建了能够容纳10000人的奥林匹克运动场。1936年2月6号，第四届冬奥会正式开幕。本届冬奥会共设17个小项，比上一届多出了3项。由于东道主德国擅长高山滑雪，所以东道主也顺理成章地把高山滑雪纳入到了冬奥会的正式比赛项目中，并且一直延续到现在。由于国际奥委会坚持拒绝职业运动员参赛，只允许业余选手参加奥运会的业余原则，实力出众的瑞士和奥地利男选手纷纷抵制了这届冬奥会。最终东道主德国选手包揽了高山滑雪男子全能的冠亚军。同样受到业余原则影响的还有挪威花样滑冰选手索尼亚海妮。之前海妮曾经获得过2届冬奥会冠军，还拍摄了花样滑冰题材的电影，所以人们认为她已经成为了职业运动员，没有资格参加这届冬奥会。不过海妮才不在乎这些呢，她坚持参赛，并且成为了第一个冬奥会女单3连冠获得者。而且她创造性地将芭蕾舞技巧融入花样滑冰，引领了花样滑冰新的时代潮流。1936年冬奥会之后，海妮退出了冰坛，转而正式进军电影业，并且成为了好莱坞著名的电影明星。这届冬奥会还有一项创举，双人滑是最早的冬奥会项目之一。在这届冬奥会双人滑的赛场当中，德国男子组合拜尔和赫贝尔开创了一种新的表演方式，叫做影子滑行。这种双人同步的滑行理念一直被用到现在。现在的加米施帕滕基兴是什么样的？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用耳朵来一次精彩的旅行。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加速度，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冬奥加速度。 大家好，我是张艺兴。北京冬奥会速度滑冰比赛将在北京赛区的国家速滑馆举行，根据滑行距离和个人团体不同，将产生14枚金牌。国家速滑馆是北京冬奥会标志性的场馆，在这座我们誉为冰丝带的场馆中，充满了科技、绿色与节能。为降低碳排放，将在冬奥会历史上首次采用世界上最环保的2氧化碳跨临界直冷直冰技术。2022，让我们在400米的赛道上，在绝对速度与精准节奏中感受速滑的魅力。别忘了，北京冬残奥会也同样值得期待，两个奥运一样精彩。